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罗斯莫庄》。《罗斯莫庄》的原剧作者是挪威的易卜生。易卜生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26部剧本，对近代戏剧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斯莫庄》是一部象征主义作品，剧中白马具有多重的象征意味，它既是死亡的象征，又表现了旧的传统对人的桎梏。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罗斯莫庄》，改写谭佩生，演播张家生。 罗斯莫庄坐落在挪威西部海滨，在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它的历代主人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基督教的正统思想成为罗斯莫庄的家世传统，并在当地具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力量，这就使罗斯莫庄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新主人罗斯莫是个牧师，他仁厚正直，品行端正，威望甚高。自从吕贝克小姐帮助罗斯莫料理家务之后，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吕贝克小姐来自挪威北部，那个地区的人还保持着粗犷的质朴气息。她的养父斯维特大夫是个新派人物，地区文明的熏陶，父亲的教育，使吕贝克小姐成为一个思想自由、政治激进、性格刚毅的女人。她到罗斯莫庄以后，发现罗斯莫牧师可以帮助她实现自己的理想。罗斯莫牧师和吕贝克小姐经常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可谓志同道合。在吕贝克小姐的影响之下，罗斯莫牧师背离家世传统，立志要推动当地的思想解放工作。罗斯莫牧师的妻子毕艾特是一个固守旧传统的女人，她感到丈夫在背叛传统、背叛宗教，却又无力阻拦。她自己不能生育，目睹了丈夫和吕贝克小姐的亲密关系，在抑郁的心境中投水自杀。在罗斯莫庄流行着关于白马的传说，据说白马一出现就要死人。比埃特自杀之前自称是看见了白马。罗斯莫牧师在与吕贝克小姐相处的日子里，对这个富有朝气的女人产生了爱慕之情。他认为妻子自杀是由于精神失常，因而并没有负罪感。牧师的妻子比埃特的哥哥克洛尔校长是顽固的保守党，他与激进派领袖摩腾斯国在各自的报纸上相互攻击谩骂，为了扩大党派的影响，他们都在争取罗斯莫牧师。克洛尔校长本是罗斯莫牧师的朋友，由于激进派执政，自由思想已经在学校广泛的传播，高年级的学生都跟他作对，他的妻子和儿女也背叛了他。于是他联合起城里的朋友，要堵住这股到处泛滥的新潮流。他买下了周报，作为宣传保守思想的阵地， 并劝说罗斯莫牧师担任编辑工作。在遭到罗斯莫牧师拒绝之后，他又要求借用罗斯莫牧师的名字办报，企图利用罗斯莫庄的家世名望为自己争取公众。罗斯莫牧师公开表示，他既不支持克洛尔校长的保守派立场，也不赞成两个对立党派相互攻击的作风。他立志推广新思想的工作，希望能把两派人拉到一起，联合起来创造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他指责克洛尔校长发表的污蔑谩骂对手的文章，认为这是精神上的堕落。他要挺身而出，重建一种和平、快乐、互相容忍的美德。他甚至警告克洛尔校长，如果他们不能站在一起，就应该摆开阵势，堂堂正正地打一仗。克洛尔校长当即宣布和罗斯莫牧师绝交，并要发动保守党的朋友们把罗斯莫牧师拉回来。目睹这一场面的吕贝克小姐预感的一场风暴快要来了。第二天早晨，罗斯莫牧师向吕贝克小姐诉说自己的心境。他说，由于向克洛尔校长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他感到很轻松。吕贝克小姐一面鼓舞他的勇气，一面劝告他与激进派的摩腾斯国取得联系，以免克洛尔向他进攻的时候处于孤立的地位。罗斯莫却依然相信克洛尔校长是个地道的君子，他准备去找保守党的朋友们认真谈谈，或许会消除矛盾。但是克洛尔校长的再次来访打碎了他的幻想。克洛尔校长未能说服罗斯莫牧师支持自己的保守党，就从多方面对他施加压力，并向他追问妹妹自杀的原因。他告诉罗斯莫牧师，他的妹妹比埃特自杀之前曾经找过他两次，头一次是宣布罗斯莫正在走上背叛宗教、背叛祖宗的邪路，第二次他绝望地告诉他，我是活不长的人了，因为自己的丈夫必将马上跟吕贝克小姐结婚。临走时，他的妹妹又说，在罗斯莫庄白马不久就要出现了。克洛尔校长听到这些话，以为妹妹有精神病，因而只是劝说她，并未认真对待。但是他现在开始怀疑罗斯莫与吕贝克的关系，怀疑他的妹妹比埃特自杀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一个不信宗教的男人跟一个解放的女人在一起，自由思想和自由恋爱之间没有跨不过去的界限。他警告罗斯莫牧师，必须把自由思想藏在自己的脑子里，不许到处宣传。自古以来，罗斯莫庄就像是一座宣传道德秩序和遵守上等社会一切信条的大本营，一直是本地人学习的榜样。如果罗斯莫抛弃家世的传统思想，社会上会发生不可补救的恍惚混乱。罗斯莫针锋相对地说，罗斯莫家族世世代代是个黑暗和压迫的中心，我应该刻不容缓地在本地散布一点光明和欢乐。正在这时，女仆通报摩腾斯国来访。激进派领袖摩腾斯国在接到吕贝克小姐的一封信，并知道罗斯莫牧师改变了信仰之后，准备在党派的报纸烽火上宣布罗斯莫牧师的思想变化和已经加入自由进步党，特来通知罗斯莫牧师。罗斯莫听了之后表示同意。摩腾斯国非常得意，但罗斯莫牧师又提出要求，在宣布他参加自由进步党的同时，一起宣布他脱离宗教的决定。 摩腾斯国却不以为然，他说自由进步党里已经有了很多宗教自由思想家，他们需要罗斯莫，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家都敬重的基督教分子。摩腾斯国还以党派领袖的身份告诫罗斯莫牧师，由于保守党不会放过他的背叛行为，今后要谨言慎行。他说罗斯莫夫人去世之前曾写信给他，说摩腾斯国过去由于行为不轨被学校开除，责任在于罗斯莫牧师，现在罗斯莫庄出现了造孽的事，如果疯传到摩腾斯国耳朵里，万万不要借机报复。激进派领袖摩腾斯国走后，罗斯莫心烦意乱。吕贝克小姐，她看到罗斯莫给比埃特自杀的往事，搞得恍惚不安，便开导他，宽慰他，激励他的意志。但是比埃特之死就像那匹在罗斯莫庄人心中奔腾着的白马，使他无法摆脱。他曾经因为自豪的那种清白纯洁的心情，已经被负罪感毁掉了。为了摆脱这些令人烦恼的回忆，他突然要求吕贝克小姐和自己结婚，用这种合法的关系抹掉比埃特的影子，用自由欢乐的新生活勾销那笔精神旧债。吕贝克小姐面对罗斯莫牧师的要求，无法抑制内心的幸福感。其实吕贝克小姐也一直向往着这种新的生活，可是当她冷静下来的时候，却断然拒绝了罗斯莫牧师的要求。罗斯莫困惑不解，追问拒绝的原因，吕贝克央求他不要追问，为了他，为了罗斯莫牧师自己，千万不要问为什么。吕贝克小姐意味深长地说，如果罗斯莫一定要追问，他与罗斯莫的关系只有罢休，他会走比埃特走过的那条路。罗斯莫大吃一惊，他似乎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克洛尔校长主持的周报以往向罗斯莫牧师大举进攻，骂他是叛教的奸贼，毫不顾惜地玷污了一个历代相传的光荣姓氏，卖身投靠掌权的党派。文章还含沙射影地攻击吕贝克小姐对罗斯莫牧师的恶毒影响，保守党的恶劣行径又激起了罗斯莫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容许这帮人如此胡闹，不能让人类的善良品质全部沦丧。这种责任感又引发起天真的幻想，世界上不再有恶意的争夺，只有善意的竞赛，每个人的智力意志都顺着天赋的途径各自努力前进，大家都有幸福。可是重压在心上的那层阴影却使他无法把幻想继续下去，他已经无法挣脱因反省比埃特的死因而引发的犯罪感。他向吕贝克小姐倾诉克洛尔校长走后自己思考的结果，过去他把对吕贝克小姐的感情视为纯洁的友谊，实际上他的心思全在吕贝克小姐身上，也只爱慕他一个人。只有吕贝克小姐在身边的时候，他才觉得宁静快乐，心满意足。这种恋爱关系使自己对不起比埃特，灵魂里有罪，也不配享受幸福。吕贝克小姐虽然知道他诉说的都是事实，但却鼓励他不要为此而烦恼，应该集中精力致力于那种伟大的事业。但罗斯莫牧师却心灰意冷地表示，那桩事业永远做不成了。罗斯莫牧师独自外出散步去了。 吕贝克小姐与专来找她的科勒尔校长又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科勒尔校长先是指责吕贝克小姐对罗斯莫牧师背叛家世传统所起到的影响，继而又攻击吕贝克小姐的道德历史，用难于反驳的事实证明吕贝克小姐是养父维斯特大夫的私生女。吕贝克小姐极力反驳克罗尔校长提供的证据。当吕贝克小姐以无力否定的时候，竟然表现出反常的愤怒。实际上，如果维斯特大夫真的是吕贝克小姐的生父，他与他之间就存在着乱伦关系。当科勒尔校长追问他这种反常的愤怒情绪的原因时，吕贝克小姐说，我不愿意人家把我当作私生女。科勒尔校长把吕贝克小姐的回答误认为是对出身的传统偏见，认为她虽然接受了自由解放的新思想，不过是一点皮毛，只是书本上学来的理性认识，并没有渗透到血液里。因此，他增强了一个信念：罗斯莫虽然公开承认背叛宗教、背叛传统，也只不过是受了吕贝克小姐的影响，在朋友们的攻击之下，最终也会改变立场。为了给罗斯莫的转变创造条件，必须把过去的事情掩盖起来。因此，他要求吕贝克小姐马上和罗斯莫结婚。正在这个时候，罗斯莫回来了。吕贝克小姐把科勒尔校长留下来，当着两个男人的面披露自己到罗斯莫庄以后一些行为的动机。他到罗斯莫庄来是为了用新思想影响罗斯莫，拉着他跟自己一起走彻底解放的路，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他却发现，在罗斯莫开始走的这条路上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牧师的妻子比艾特。为了拆除这道屏障，他用多种方式迷惑比艾特，先是让比艾特知道丈夫正在摆脱一切古老的偏见，过了一阵子，他又恳求比艾特允许他离开罗斯莫庄，因为他继续待下去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在这些影响之下，比埃特产生了一个固执的想法，既然自己不会生孩子，就不配待在罗斯莫庄，为了对得起罗斯莫，应该把自己一笔勾销。听到吕贝克小姐的自供，罗斯莫愤怒地责问他，你怎么会忍心玩弄这套狠心的把戏？吕贝克小姐又激动地供认，人都有两种意志，我好歹想把比埃特打发开，然而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事当真会实现。在我摸索前进，每次迈步的时候，我似乎听见自己的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叫，别走了，一步都不能再走了。然而我收不住脚步，我只能向前再走一丁点，可是走完了一步，我又走一步，最后终于出了事儿。这种事都是那样发生的。罗斯莫牧师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抛下吕贝克小姐和科勒尔校长一起进城去找那些老朋友去了。吕贝克小姐已决定离开罗斯莫庄，她要女佣人帮助她收拾行装。女佣人对她决定离开罗斯莫感到困惑不解，吕贝克小姐意味深长地说，我好像看见白马又在罗斯莫庄出现了。罗斯莫进城以后，克洛尔校长把老朋友请来，一起对他进行规劝，指出他不能胜任提高人类精神的工作， 他接受朋友们的规劝，表示撒手不管了。罗斯莫回到罗斯莫庄，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吕贝克小姐。吕贝克小姐对罗斯莫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她只是异常平静地回答说：“对，也许这么着最好。”罗斯莫被吕贝克的冷漠激怒了，他指责说：“你从来就不相信我有魄力把事业彻底完成，在你心目中，我只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吕贝克小姐并不回答他的指责，却怀着沉重的痛苦袒露自己的心境。她告诉罗斯莫说，刚到罗斯莫庄的时候，她有着勇往直前、无拘无束的意志，觉得什么事都能够做成。可是后来却萌发起对罗斯莫的热情，她以为这就是对罗斯莫的爱。这种热情就像海上的风暴把自己裹住，简直没法抵抗。在这种热情的支配之下，他把比埃特看成一场生死搏斗的对象，而且这股狂暴的热情内心里要和罗斯莫一起生活的期望消融了他的意志。过去他的坚强的意志是争取自由，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了。更重要的是，罗斯莫庄的人生观感染了他的意志，把他害得衰弱无力，不得不屈服于从前不能拘束他的法规。他认为罗斯莫庄的人生观或许可以提高人的品质，但是也可以毁灭幸福。吕贝克小姐倾诉的感情又使罗斯莫牧师恢复了一种希望。他问道，如果现在我在央求你嫁给我，吕贝克小姐连忙打断他，断然表示：“别再提这事了，这事绝对做不到。”吕贝克小姐想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罗斯莫牧师。吕贝克小姐说：“最伤心的就是这一点。恰好在人生的幸福快要到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忽然改变了。”我的历史把我的路挡住了。罗斯莫虽然猜想到吕贝克小姐的历史有某种污点，却不想知道。他告诉吕贝克，你的历史不能够约束你，他跟现在的你不相干。但是吕贝克小姐已经接受了罗斯莫庄的人生观，认为自己不再有清白的良心，因而也不可能有快乐宁静的生活。罗斯莫牧师在经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不仅丢弃了完成伟大事业的信念，对自己、对吕贝克小姐都失去了信心。最后罗斯莫竟然向吕贝克小姐提出要求，如果你心里确实有一股热烈的爱，如果我确实把你的精神提高了，今天晚上你就高高兴兴地去走比埃特走过的那条路。他告诉吕贝克小姐，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恢复对使命的信心，相信人类的灵魂可以达到高尚的境界。吕贝克小姐克服掉深重的矛盾，勇敢地表示接受罗斯莫的要求。罗斯莫牧师被吕贝克小姐的勇气所感动，他把手按在吕贝克小姐的头上，热情地宣布，现在我跟你正式做夫妻。然后他勇气倍增，决定跟着吕贝克小姐一起走。吕贝克小姐问他，你确实认为这是一条最好的路吗？罗斯莫回答说，我确实认为只有这一条路。我们罗斯莫庄的人永远丢不开那群白马。吕贝克小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又问道，究竟是你跟着我走，还是我跟着你走？罗斯莫说，咱们互相跟着走，我跟着你，你也跟着我。 吕贝克说。我看这倒几乎是实在情形。罗斯莫又说，因为咱们俩现在是一个人。吕贝克说，对，咱们是一个人。走，咱们高高兴兴地走。他们手拉着手穿过门庭，走向最后的归宿。女仆走进门厅之后，隔窗望着吕贝克小姐和罗斯莫牧师搂抱着投水自杀的情景，被惊吓得浑身打颤，恐怖地喊道，去世的太太把他们抓走了。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门栓、门鼻和笤帚疙瘩》。《门栓、门鼻和笤帚疙瘩》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乔羽。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门栓、门鼻和笤帚疙瘩》，改写萧华，演播张桂兰。 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山上有个果园，果园的茅屋里住着妈妈和她的三个女儿，老大叫门栓，老二叫门鼻儿，最小的一个叫笤帚疙瘩。门栓梳着两条辫子，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煞是可爱。门栓还特别勤快，经常帮妈妈除草、施肥、浇水、喷药。门鼻儿淘气的像个男孩子，他爬树、下河、打鸟，样样通。两个小刷子在脑后调皮地撅着，微黑的脸蛋上经常脏得像花蝴蝶。笤帚疙瘩长得乖巧伶俐，一对朝天揪直直地立在头上，充满着志气。他最小又特别任性，遇到不高兴的事，他就一屁股坐到地上，两腿一蹬，呜呜地哭起没完，直到姐姐上前去哄才肯罢休。秋天到了，果园里硕果累累，三姐妹在树下无忧无虑地玩耍着。妈妈走到孩子们的跟前说，明天是姥姥的生日，妈妈要去给姥姥拜寿。笤帚疙瘩一听，撒娇地扑到妈妈的怀里，吵着闹着也要去。妈妈笑着说，你太小了，姥姥家的路很远，你走不动。妈妈这次啊，谁也不带，乖乖地在家里跟姐姐玩儿啊。笤帚疙瘩撅起小嘴儿，不吱声了。妈妈拉着门栓的手说，你是大姐，好好带好两个妹妹，晚上睡觉要拴好门。门栓懂事的点点头。妈妈告诉三个女儿，山后有一只大灰狼，经常出来伤人，晚上千万不能出门。妈妈又和他们定下暗号，如果妈妈回来了，就说大门栓、二门鼻儿、笤帚疙瘩来开门，再把门环扣三下，单等里面开门的人。三姐妹记下了，妈妈才站起身准备走。三个孩子使了个眼色，叫妈妈等一下。他们跑进果园里，一会儿的功夫，门栓拿着一对大桃子，门鼻儿拿着一对大柿子，笤帚疙瘩捧着一把栗子跑来了。他们把果物装到妈妈的篮子里，要妈妈带给姥姥。妈妈装好东西，亲了亲孩子们，转身上路了。天黑了，门栓早早地把两个妹妹哄进屋里，拴好门。 三姐妹在床上尽情地打闹着。忽然门栓一摆手，指了指门外，两个妹妹都不作声了。门外传来稀稀疏疏的响声，笤帚疙瘩吓得一头扎进二姐的怀里。门栓蹑手蹑脚走到门边，从门缝向外张望，只见一个黑乎乎的身影在茅屋前晃动着。那个黑影叩了三下门，说道： 大门栓，二门鼻儿，笤帚疙瘩来开门，再把门环扣三下，单等里面开门的人。 话音刚落，笤帚疙瘩高兴地把头抬起来喊：哦，是妈妈，妈妈回来了。二门鼻儿动作更快，他一下子蹦到地上，跑上去就要开门。大门栓到底是大几岁，他一把拉住门鼻儿，又对笤帚疙瘩示意不要说话，然后问道：您是谁呀？外面的人干咳了几声，说道： 我是姥姥。怎么，姥姥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这时笤帚疙瘩从床上跳下来，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就要去开门。门栓拦住小妹妹，高声问道： 姥姥，您怎么黑天半夜才来呀？ 姥姥叹了口气说： 哎，老了，腿脚也不给使了，我紧赶慢赶的，还是黑了天。 那路上碰到我娘了吗？ 门栓不放心地继续盘问。 没有啊。她一定是从小路上走的，我呀是从大路上来的。 说着说着，姥姥有些不耐烦了。他生气地说： 哼，快开门吧，外面风大，姥姥都快冻死了。 两个妹妹沉不住气了，拉着姐姐的手摇晃着喊道： 姐姐，是姥姥，快开门吧。 外面的人听见了，笑着说： 嘿，还是我的小孙女儿心眼好啊，快点儿，快给姥姥开开门。 两个妹妹都抢着去开门，门栓顾这个顾不了那个。笤帚疙瘩从姐姐家之窝底下钻过去，一把拉开门环。随着一阵凉风，姥姥挤了进来。她回身关好门，转身看着三个孩子。门栓一手拉着一个妹妹，不让妹妹跑过去。姥姥眉开眼笑地说： 哎呦，瞧这三个宝贝儿哦，多可爱呀。特别是笤帚疙瘩最疼姥姥了，对不？ 笤帚疙瘩睁开姐姐的手跑了过去，门鼻儿也跑了过去说： 姥姥，我也最疼您，我还给您烧起一对大柿子呢。 姥姥满意地笑了笑，一手拉着二门鼻儿，一手抱起笤帚疙瘩往里屋走去。大门栓犹犹豫豫地跟在后面，心里却在不停地琢磨着：姥姥说路上没碰到娘，那么暗号她是怎么知道的呢？再说妈妈的暗号没告诉任何人呢。想到这儿，门栓的心颤动了一下。他以前听妈妈讲过，山后的大灰狼会变，有时变成老人把小孩骗走然后吃掉。门栓越想越害怕，他一下子呆立在那儿。 我说大门栓，你磨蹭什么呢？快进来呀。 这声音里带几分命令的口气。门栓急忙答应着走进来。 二门鼻儿端个凳子让姥姥坐下。 姥姥的屁股刚一沾凳面，就像被针扎了似的跳了起来。孩子们莫名其妙地望着姥姥。姥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呀生了个坐板疮，不能坐板凳。 机灵的二门鼻儿又搬了一个大瓮让姥姥坐。姥姥笑着点了点头，坐到瓮口上。 不大一会儿，就听瓮里面沙沙直响。笤帚疙瘩拉着姥姥喊，姨姥姥你快起来，有老鼠。姥姥慌忙一欠身，露出了一条长尾巴。笤帚疙瘩吃惊地问，哎呀，毛烘烘的，这是什么呀？ 姥姥眼珠子一转，急忙解释说，啊，这呀是我给你娘捎来的一绺麻，没处放，我就把它呀系到腰带上了。 姥姥可真有意思，系在腰上，多像一条狼尾巴呀，真好玩。 笤帚疙瘩和二门鼻儿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姥姥微微怔了一下，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两只眼睛里闪过一道凶光，然后转成笑容，嘴里露出尖利的牙齿。站在一边的大门栓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知道了假装成姥姥的就是山后的大灰狼。门栓的心猛地抖动了一下，眉头锁得更紧了。门栓看着大灰狼，大灰狼也偷偷地用余光看着大门栓。老灰狼心里也明白，哼，三个孩子只有大门栓知道真相了，但是那两个小的只要听我的，哼，就不怕大门栓打什么主意。等两个小的一睡，先干掉大门栓就好办了。老狼打着哈欠说， 啊，好吧，孩子们，快睡吧，姥姥哄你们睡。 大门栓趁机靠近两个妹妹说，别闹了，姥姥累了，让姥姥先休息。说罢就去拉在老狼怀里戏闹的两个妹妹。老狼伸出两只毛茸茸的大手，一下子搂住他们，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没关系，让他们两个挨着我睡吧，啊，一边一个好不好啊。两个小的高兴地扬起小脸答应着，好好好。这可急坏了大门栓，他悄悄地踢了一下二门鼻儿，又使劲地瞪了一眼，故作生气地说，真不懂事，妈走的时候说什么了？看妈回来我不告诉妈的。二门鼻儿看姐姐生气了，只好撅着嘴走开了。门栓又去抱笤帚疙瘩，笤帚疙瘩哭着闹着说什么也要和姥姥睡一个被窝。门栓急了，在他屁股上拧了一把，这下可惹祸了，笤帚疙瘩连蹬带踹的哭起来。老狼把脸一沉，凶狠地瞪了大门栓一眼，抱起笤帚疙瘩上床睡去了。大门栓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出里屋，看到门鼻儿还在撅着嘴，就做了个狼吃人的样子。二门鼻儿这才恍然大悟，急忙抓起根木棒。响声惊动了老狼，老狼问， 你们干什么呢？ 大门栓示意妹妹把木棒放下，走进屋里说： 姥姥，条着疙瘩每天睡觉以前都得拉屎，让我抱他出去拉屎吧。 他已经睡着了，明天再说吧。 老狼不让门栓抱，门栓说： 哎呦，您不知道啊，有几次他睡觉以前没拉屎，结果弄得满床都是啊。 老狼一听皱着鼻子说： 哎呦，那就去吧。 大门栓抱起妹妹就往外走。 回来， 老狼拉过一根绳子，没好气地拴上大门栓的手，然后把另一头拉在手里。门栓暗暗地朝二门鼻儿使了个眼色，又用手在背后指了指果园的方向，抱着熟睡的条着疙瘩跑出来。门栓轻轻地把妹妹弄醒，妹妹刚要叫出声来，门栓一把捂住她的嘴，又在耳边说了些什么。条着疙瘩一下子吓醒了，她紧紧搂着姐姐的脖子不敢吱声了。姐姐叫条着疙瘩假装哭闹，她好去解拴在胳膊上的绳子。门栓把解开的绳子系在门口的大树上，抱起小妹妹飞也似的跑走了。二门鼻儿听见外面没动静了，就两手捂着肚子哎呦哎呦地叫起来。老狼不耐烦地说： 过来。 老狼皱着眉头又拉过一根绳子，一头拴上二门鼻儿，然后一推说： 去吧，拉泡屎就好了。 二门鼻儿答应着就往外跑，跑到门口看见绳子拴在树上，便也学着解下绳子拴到另一棵树上，撒开腿便往果园跑去。果园里伸手不见五指，二门鼻儿仗着路熟，摸索着跑到姐三个经常玩耍的栗子树下。黑暗中，门鼻儿听到姐姐的呼唤声，便磕磕绊绊地跑了过去。他们激动地抱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一阵狂风吹过，树叶刷刷地响，到处都像有大灰狼走来。笤帚疙瘩吓得浑身直哆嗦，门栓用双臂紧紧地护着他。二门鼻儿靠在一棵树下，机警地环视着四周。忽然，笤帚疙瘩哭了起来，他说： 哎呦，妈妈要是回来怎么办？妈妈不知道屋里有狼啊。 姐姐一把捂住他的嘴，安慰地说： 别怕，我们想想办法。 正说着，果园里忽然亮起来，三个英俊的少年飘然而至，他们就是姐妹们亲手栽的桃树、柿子树和栗子树的精灵。精灵们见姐妹们遇到难处，派出三个代表前来献祭。他们每人拿出自己的果实送到三姐妹的面前说： 拿着吧，用你们的智慧一定能制服大灰狼。 说完，他们一阵风似的不见了。天亮了，老狼翻了个身，他瞪了瞪手中的绳子，得意地扒拉着嘴说： 宝贝儿们，快进来吧，姥姥饿了，要用早餐。 孩子们每人捧着果物，笑着来到姥姥面前，齐声说： 姥姥，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从果园里摘下新鲜的水果给姥姥拜寿。 大灰狼狡猾地看了看三个姐妹，没看出什么破绽，就冷笑了一声说：“哼哼，也好，早餐之前吃点水果，正好开口胃。”说着接过门栓手中的仙桃，上去就是一大口。 哎呦，哎呦，老狼酸的又皱鼻子又急眼儿，捂着腮帮子暗暗叫苦。哎呦，糟了，牙倒了，别说吃人了，连豆腐都咬不动了。 老狼恶狠狠地瞪了门栓一眼，脸拉得更长了。二门鼻儿又递过去一个大柿子，老狼看都不看，把柿子一把打到地上，露出凶相说：“ 好啊，你们没安好心眼儿，想把我害死不成？” 他一边说，一边朝门栓和门鼻儿走了过去。这时，笤帚疙瘩从火堆旁跑过来，拉住老狼的手说：“姥姥，姐姐们的礼物不好，把您的牙都吃倒了。我有办法治姥姥的牙。”他拉着姥姥走到火堆旁说：“我给姥姥烧了一些栗子，您扒开吃吧。听妈妈说呀，熟栗子可以治倒牙。”老狼对笤帚疙瘩倒是不怀疑，他蹲下身去用小棍儿去扒栗子，突然砰的一声，栗子炸开了，火星四溅。老狼捂着眼睛，哎呦哎呦的直叫唤。门栓和门鼻儿每人抓起一根木棒朝老狼打去。老狼摸索着追赶孩子们，他竟一脚踩到大柿子上，脚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这时，三个姐妹一齐上前，对准老狼的头打去。不一会儿，老狼就不动了，他七窍流血，一命呜呼了。妈妈回来了，三个孩子扑到妈妈的怀里，放声哭了起来。妈妈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你们都是勇敢的孩子。”三姐妹抬起泪眼，脸上绽开了笑容。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